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。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，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。那么前两期节目呀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先秦文学的高峰，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浪漫想象，3000年前的中华先民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卓绝的智慧和才华，我们也舒展卷轴，领略了先秦散文的儒雅与哲思，同时我们还直面古籍善本扑面而来的历史沧桑，似乎与古人站在同一时空下念天地悠悠。在先秦时期的古籍善本中，既有常见的万历课本，有品相端庄的清代士德堂课本，也有非常罕见的活字蓝印本。我们不从专业角度去探讨这种版本的技术与成因，那单从它的市场价格上就可以管中窥豹，见识到它的珍贵。红印本、蓝印本，这都是在古代书版雕完啊，在正式刷印之前试印的本子，目的呢是检查是否有错字，还有这个着墨是否均匀，以便进行修正。那用红色或蓝色，其实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醒目，就像现在我们校正稿件的时候使用红蓝铅笔一样啊。那这样看起来啊，也没有什么高价的理由嘛。但是您想啊，这种印本肯定是新版初试，那必然是字画清晰，刀法剔透，版式美观，而且印数也比较少，所以在收藏界就成为了宠儿。对此呢，典籍博物馆的版本专家赵乾老师还从专业角度小小的批评了一番。 他们呢作为收藏呢是这样，就是最初就是说，哎，你最开始印的就是这样，红的和蓝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它漂亮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为什么保存它，当然了把它给卖的在拍卖市场上卖的很高很高的，这个就是跟它原书这个还是有一点问题，它呢会比墨印的这个要珍贵，因为它出印嘛，对吧？但是呢价格的话呢，不能说我要比后来印的要贵很多很多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这个啊，它是珍贵，但是呢它没有差到多少倍的这种程度。 您觉得它的价值还应该是基于它本体的一个自身的价值， 对， 不应该是有一个炒作更高的价格。 对， 虽然赵乾老师从专业角度给出了这样的点评，但是呢藏书家们对于初印本的极力搜寻可谓十分任性啊，这也促成了蓝印本、红印本的价格高出了其他版本。与其说物以稀为贵，倒不如讲啊，是中国文人对典籍审美的极致追求。虽然我们能够通过字体墨色来进行判断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某本现存古书是不是第一次印，现在啊已经无法准确考证了。但是想想古人将自己的诗文集以红蓝方式印出，再配以舒适的版面、上等的好纸、精美的装帧，那真是宋人显文雅，收藏有档次，它的价格高一些呢也是自然而然的了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让他们显得弥足珍贵，那就是这些典籍善本穿越而过的年代可并非岁月静好啊，一场焚书坑儒的秦火让所有流传下来的典籍都要加上幸存二字。那么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之后，西汉文学又带来了怎样的精彩呢？ 床前明月光，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，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 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晚清名将左宗棠曾有一副著名的对联，叫做“文章西汉两司马，经济南阳一卧龙”。这就是说呀，文章要说写的最好的，那得数西汉的司马迁和司马相如，而经邦济世的人才就当首推南阳诸葛亮了。不知是否借鉴了左宗棠的这副对联啊？这次展览的汉代部分就将这两司马并列陈设。 实际呢，是因为我国的这个先秦两汉的这种文学，包括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都是文史哲是不分家的。你说它是一个历史方面的这个一个经典的著作也可以，你从另一方面说它是一个文学巨著啊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就后来那个鲁迅就称它为说是史家之绝唱，吴韵之离骚，就是它兼具了这个史学和文学的这些特征。因为《史记》里面它分是，十二本纪，三十世家是这样的啊，七十列传，然后十表八书，这个里面，但是呢，学文学的人可能更注重于它的列传，它的世家，然后包括它的本纪这种大段大段的文章，它是怎么样来描绘人物的。比如说 在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的讲解中，我们看到了眼前的这本古籍《史记》130卷，《汉司马迁传》，南朝宋裴音集解，唐司马真索引，唐张守节正义，明代课本。也就是说，这本《史记》经过了司马迁的撰写，又经过了史学三裴之一裴松之的儿子裴音的注解。就是说呀，他汇集了诸多名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的解释，还经过了唐代司马真这个人的注释考证，以及唐代张守义这个人的正义。正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张守义的解释是正义的，其他的都是邪恶的？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呀，还颇费了我一番功夫。后来查知，正义这个词产生于唐代，正义又叫注疏，就是说标注和解释的意思。那这与之前的集解和索引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这个正义是指唐代啊，出于统一思想和科举考试的需要，由官方指定一个统一的解说版本来作为标准答案，这个就被称为正义。也就是说，经过时代的流传演变，我们眼前的《史记》是经过了诸多文人注释考证和解读的版本，或许距离当年司马迁的初始文字有些许差距，但是眼前的这篇文字却是如此鲜活地回应在我们的脑海中，它或许是我们课堂记忆里最有色彩的部分之一了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堪称经典中的经典，这段故事你还记得吗？接下来我用一段评书带你回顾它的来龙去脉。话说秦朝末年，暴政频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，各地是云起响应。在这其中，就有楚国贵族出身的项梁、项羽、叔侄，也有农民亭长出身的刘邦。那么陈胜吴广失败之后，项梁扶楚怀王的孙子名叫熊心，这个人做了楚王了。此时刘邦一看自己实力还不行啊，我得投靠他呀，他就成了项梁的一支队伍。到了公元前207年，项梁战死了，楚王就派项羽等人去救援被秦军围困的赵国，同时又派刘邦领兵攻打函谷关。临行的时候啊，楚王与诸将约定说，谁先入关就封为关中王。项羽大破秦军之后，他听说怎么着刘邦已出咸阳，他非常的恼火，心说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呀， 于是项羽是直接攻破函谷关，是直抵新丰鸿门。这时啊，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是暗中派人告诉项羽，说刘邦啊想在关中称王。项羽一听更加恼怒，他决定第二天就发兵攻打刘邦。刘邦身边有能人呢、谋士张良给刘邦分析，说咱们现在这个实力啊，不能跟项羽硬拼，而且表面上咱还是楚王的军队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刘邦只得是退出咸阳，回师霸上。而且刘邦更把在咸阳所得的一切是原封不动送到项羽的营中，就跟项羽说，嗨，您别听旁人胡说八道，在您的驾前诋毁我刘邦，我哪够得上王啊，我这给您打天下呢，哎，要说关中王那还得是您。好嘛，这一顿迷魂汤啊，灌得项羽哎也有点五迷三道的。可是项羽身边也有能人呐、谋士范增啊已经感觉出这个刘邦绝非一般人物，此人酒后是必成大器。他建议项羽设下鸿门夜宴，就在这个宴会上诛除刘邦。不过这个事儿啊被项伯知道了，项伯和张良两人关系不错，念及这份交情，项伯就偷偷的把这个消息啊到了刘邦的营中就告诉他们了。哎呀，刘邦一看这鸿门宴都不能去呀，但是张良表示，您不去不成啊，你不去只有死路一条，如果你赴会也许还能有生机，是吗？刘邦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嗨，张良说，你要不去你就没有理了，那项羽直接发兵就来打你来了，还是得赴宴。鸿门宴当天，范增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一定要把刘邦的人头留下。谁知啊，在席间刘邦一跪，化解了项羽的怨恨。范增紧跟着再命项庄舞剑，意在沛中，一心要在席间把刘邦刺死。但是呢，又被项伯和樊哙给刘邦解了围。最后，刘邦借着上厕所的借口是逃遁而去。项羽这一回放走了刘邦，可成想三年之后在垓下落得这四面楚歌乌江自刎。宋代李清照有诗叹曰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可过江东。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，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这段故事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，展现了项羽的刚愎自用、寡信轻谋的特点，也展现了刘邦的能言善辩、张良的老谋深算，可以说人物饱满，故事精彩。历来啊，这段故事也成为了文艺工作者发挥想象和才华的最爱的素材了。那么在众多的影视作品当中，我对一部不太被大众接受的电影作品情有独钟，它就是陆川导演的《王的盛宴》。 我叫刘邦，61岁，出生在一个叫沛县的地方。我是汉朝的皇帝，我的一生有两个最可怕的敌人，他们像噩梦一样。 整整一辈子。一个叫项羽，另一个是韩信。 陛下，皇后辛苦了，戚夫人。 说他是在薛城第一次见到的我，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我只记得我见到了项羽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《王的盛宴》的片段。这部电影于2012年上映，当时呢遭遇了不少恶评，几个评分网站呀、也给出了不到6分的成绩。或许是我的偏爱啊，我认为它其实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片啊。遭遇恶评的原因其实在于呢，当时被宣传成了一部商业片，因为一部小众文艺片花了2亿多的成本，那要是不求转型，就没法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票房嘛。其实你看陆川导演的电影总是非常文艺而现实的，像可可西里啊、南京南京啊、王的盛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啊。后来当他向市场妥协之后拍出了一部九层妖塔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还是说这部王的盛宴，前面是鸿门宴，后半部分呢写的是刘邦杀韩信的故事。那么在得势之后啊，刘邦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项羽，而自己的属下韩信会成为下一个刘邦，于是他没有像项羽一样优柔寡断，而是密谋杀韩信。哎，这个宴会就成为了第二个鸿门宴。项羽的下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刘邦，韩信一定会造反，所以即使是活着，即使是得到了江山，获取了政权，可是刘邦始终都没有逃脱鸿门宴上的惊恐。正如片尾刘邦说的那句，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呢、 陛下，我回来了，我把韩

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。文化之门。 关乎天文，以查实变；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。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生动典籍，诵读经典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回到打开文化之门，让我们继续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。今天我们走过先秦，来到西汉时期。司马迁能够铸成史家绝唱，与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司马迁10岁随父亲到达长安之后，开始学习古文书传，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《公羊春秋》，又向孔安国学习《古文尚书》。20岁的时候，他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，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，所到之处啊，是考察风俗，访寻古迹，采集传说，了解风土，接触各个地方的人物。可是接下来，司马迁却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，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得罪了汉武帝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时大将李陵攻打匈奴，他寡不敌众啊，再加上多日作战，虽然斩杀匈奴10000有余，但由于缺乏支援，粮草不足，最后还是兵败被俘。显然汉武帝不赞成李陵的做法。满朝文武啊，都是见风使舵的人，那所有的大臣都在奉承皇帝，整天就看汉武帝的眼色，包括此前把李陵夸到天上的人，嘿，到这个时候再把李陵啪给踩到地上，恨不能再来踩两脚。唯有司马迁是仗义直言，他对汉武帝进言说，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，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，打击了几万敌人，虽然说打了败仗，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，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吧。李陵不肯马上去死，去殉国，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呀。我想他一定还是想将功赎罪，来报答皇上的。没想到汉武帝一听司马迁的进谏，是勃然大怒。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啊，其实司马迁说的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啊，挺有道理的呀，这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这么小心眼儿吗？合着这李陵一场败仗都不许打，哎，只要输了就必须自杀殉国才对。嗨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，实际上是有意贬低李广利。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，当时他才是那个主将啊。那李广利手下的大军是主力部队，结果跟匈奴一碰面，损失了60-70%。李陵呢，是主动请战的偏将，他领的人马呀是偏师，可是两个人表现是截然相反。所以说，越是保护李陵，那就越体现出汉武帝用人失当啊。于是这位敢于直言的司马迁就被处以宫刑啊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大的屈辱了。司马迁是怎样的心情，他又是以怎样的毅力完成史记的呢？在给好友任安的书信中，司马迁吐露了心声。在书信朗读文化节目《见字如面》中，演员赵立新以颇有古意的白话文阅读了这封报任安书。赵立新以饱满的情感和精湛的演技，将我们一起带入到了当年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。 我现在只想写完这本书， 司马迁写给任安，公元前93年，太史公牛马走，司马迁在拜言。少卿足下，我听说提高修养才能承载智慧，充满爱心才能开启善行，道义决定取舍，勇气决定荣辱，贡献决定声誉。人是靠着这五项标准存活于世，立于君子之林的。所以灾祸莫惨于贪欲，悲哀莫痛于伤心，恶行莫丑于辱先，耻辱莫大于恭行，受了恭行就不再是人。今天如此，历来如此。况且事情的真相难以说清，我小时候没什么才华，长大后也没有被人看好，主上看着我父亲的面子，让我有机会以微薄之力效力于宫廷。我觉得头上顶个盆就看不见天，所以我远离了朋友应酬，抛弃了家庭琐事，殚精竭力，克己奉公，希望换来主上的恩宠。但是事情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跟李陵虽然同朝为官，却不是朋友，我们两人志趣不同，连杯酒都没喝过。但我看李陵的为人真实是非比寻常，对亲人孝顺，对他人诚信，对钱财清廉，对取舍公平，分别有让，公俭下人，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他一贯的所作所为，我认为确有国士之风。 在这封信中，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一生，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呀。但是对比起死结之举，司马迁选择了更加痛苦却也是更为进步的生死观，那就是为了自己的修史大业放弃个人得失。在当时人眼中苟活于世的司马迁，却在历史长河里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。在《史记》卷117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《史记》文章的别样色彩，这就是司马相如的故事了。所谓西汉两司马就在这里碰面了。可以想见，司马迁是十分喜爱司马相如的文赋才华的。在这部分当中，对于司马相如的人生故事记录得比较简单，但与他有关的文和赋却全文收录，一共8篇，连篇累牍，不厌其烦。这些文字已经超过了司马迁自己的文字技术。那这次展览呢，就有一件上林赋的展品。然而比起汉赋的影响力啊，可能我们平常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，后世更有许多他们的故事传说、音乐诗词亦或是托名之作来流传。而这一切都要始于一次相遇，那就是籍籍无名的司马相如借助和县令王大人的朋友关系，来到了当时的富商巨贾卓王孙的家庭宴会，凭借着一曲《凤求凰》终于获得美人心。 哎呀哎呀呀，来阵香风把县令大人吹到小可的府上啊。有请有请。 哎，卓兄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来，我为您引荐一位贵客，是我的好友司马长卿。哦，对了，他现在改名了，因为仰慕名相蔺相如，他改叫司马相如。 小可见过卓老员外。 哎呀，免礼免礼。哎呀，哈哈，老朽颇有耳闻，不过这武技常侍的官职嘛，是用钱换来的。 五季长社这官就是陪伴公伯王侯们车驾游猎，非小可平生所愿也。只不过我自是诗书音乐久未遇知音呢。 哦，有这等事吗？那今日好不当场演奏啊。 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，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将琴待雨兮，聊写衷肠。何时见许兮，为我彷徨。怨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 母亲，这一曲《凤求凰》着实打动我了，她就是女儿朝思暮想之人。 我的好闺女，这婚姻大事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我看这大主意还是得你父亲拿。 不，我的婚姻我做主。 这卓文君呢，可说是婚姻自由、女性解放的先进典型。哎，当天晚上就跟司马相如私奔了，来到四川临邛这个地方。可是他哪想得到，这司马相如白天呢是仪表堂堂，有车有房，好嘛，感情都是装的，其实就是一穷小子。没关系，人家卓文君看中的是司马相如的才华。别看俩人在一起生活拮据，家徒四壁，但是卓文君是心甘情愿当炉卖酒，就是临街卖酒。呵，这个事儿传到卓王孙的耳朵里，可气坏了。一个生气自己的女儿啊是不孝子，哎，不听爹妈的话，咱家这么有钱，你说你受这气呢？再有他就生气被司马相如这小白脸给骗了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心疼闺女啊，于是啊别扭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又暗暗的资助钱财，哎，让这小两口啊生活无忧。后来啊，司马相如发迹了，先是一篇《子虚赋》，再写一篇《上林赋》。这两篇文章以子虚乌有先生王世公为假托人物，设为问答，放手扑写，以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，歌颂了统一大帝国的这样一个无可比拟的形象。哎，子虚乌有这个成语也出自这两篇文章。那么这两篇文章就开创了汉代大赋的基本主题。此赋一出啊，司马相如火了，被汉武帝刘彻分为郎官。可是这司马相如呢，志得意满之后啊，又有点心猿意马了。他想纳茂陵女子为妾，哎呀，那不好意思说呀，这怎么跟卓文君交代呢？写首诗试探试探吧。于是司马相如这天上班之前给妻子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只有13个字，1234567890100000。卓文君一看就明白了，一行数字从一到万唯独没有一，这就是说明夫君对自己无意了。哎呀，卓文君是心凉如水，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，他写了一封回信《怨郎诗》。 一别之后，两地相悬，只说是三四月，又谁知五六年。七弦琴不可弹，八行书无可传，九连环从中折断，十里长亭望眼欲穿，百思想，千系念，万般无奈 郎苑。万语千言说不完，百无聊赖时已阑。重九登高看孤雁，八月中秋月圆人不远。七月半，秉烛烧香问苍天，六月伏天，人人摇扇我心寒。五月流花红似火，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。四月枇杷黄，我欲对镜心意乱。三月桃花飘零随水转，二月风筝线儿断。郎呀郎，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。 司马相如一读这首诗啊，还差点跳河呀，怎么着，羞愧难当啊。一看我这位妻子才华是无人能比，这让他一下子想起了夫妻两个患难深情当炉卖酒的日子，于是知错就改，再不生纳妾之意了。 床前明月光，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，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虽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感情故事写得婉转浓烈，极富新奇的故事情趣，颇似生动的小说，而且后人呢也有称之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，哎，这样的一个说法。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关注这些事情啊，这一定不是司马迁的本意。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，司马迁是这样评价相如的文章：相如之文虽然多假托的言辞和夸张的说法，但其主旨却归于节俭，这同诗经讽谏之旨有何不同呢？杨雄认为司马相如鼓励奢侈的言辞与畅言节俭的言辞是100:1的关系，这就如同尽情演奏正位之音而在曲中之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，这不是减损了相如的词赋价值吗？司马相如因仰慕蔺相如而改名相如，这又为两司马之间多了一层缘分的递进。因司马迁也是极力推崇蔺相如的。本次展览的史记文稿另一件展品便是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第21。这段故事也相当精彩。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，渑池会使赵国国君不受侮辱，因此呢被拜为右上卿，位在老将廉颇之上。廉颇不高兴啊，心说我乃赵国大将啊，功成